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各位听众，欢迎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九集啦。咁今集就有我城邦二世祖啦，同埋我哋嘅监制简乐夫喺度嘅。猫姐咧一阵咧就会中途插入，咁因为佢有啲嘢就唔得闲啦。系啦，咁其实我哋录节目嗰阵咧，已经系七月最尾一个周末啦。咁其实都系想各位听众咁多谢，即系多谢各位支持港珠澳啦。咁当然就系要大家就喺翻 My Radio 嘅节目月费计划度支持翻你所中意嘅本地节目。咁因为好似个广告咁讲啦，即系你都唔系落雨先会想去收集雨水噶。咁 My Radio 如果冇大家支持俾月费嘅话，其实运作落去都有相当困难嘅，系啦。咁 housekeeping 嘢就咁多啦。喂，简乐夫啊，我哋成个礼拜日咧好鬼冻，但我哋都出嚟戆鸠鸠。我哋做过啲咩戆鸠嘢？ 啊，系啊。咁我哋我哋三个啦，猫姐啦，我啦，同埋二世祖你咧就约原本约定咗咧，就系即系上个星期日咧，我哋参加嗰个游行啦，那个 Weekend Australia 嘅游 降服澳洲。 系啦，系啦。咁咧就系结果就得我哋两个去，阿猫姐就甩咗底， 好似我哋而家录节目咁啊，有甩底嘅，仆街。 唔系佢就唔系甩底嘅，佢前一晚咧，因为其实星期日嗰就喺雪梨搞嘛，咁但系星期六咧就系喺呢个墨尔本搞个嗰边光复澳洲嘛，咁咧就可能佢睇到咧即系墨尔本嗰度咧有啲冲突啊嘛，咁啊啲警察咧就喷胡椒喷雾啦，可能睇到新闻咧，咁啊就 见到新闻乱啦。 唔系佢问我，佢问我系咪喷胡椒喷雾啊？咁我系啊咁样，我同佢讲系啊有喷胡椒喷雾，咁佢跟住佢又冇讲嘅话，跟住我藉口又话好冻啦，又话成啦咁样，佢话唔去咯。 又话好冻，又话落雨，又话好早啊，又话 唔系咁佢 咁 我明白佢嘅，佢屋企人担心佢啊，咁梗系佢唔想佢出去啦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好安全嘅吓， 安全 即系我其实我冇话俾你听，其实喷胡椒喷雾咧就唔系喷示威，即系唔系喷游行嗰班人嘅，系喷 反游行， 系啊。因为喺墨尔本嗰度咧，咁即系嗰啲本土运动嗰啲人出嚟游行咧，另外有一班咧，嗰班人仲多过嗰班人咧出嚟 左交， 系啦，嗰班出嚟喺度搞局啊嘛，咁样嗰度咁就即系咁嗰啲差佬咪喷，搞到要喷胡椒喷雾分开佢咯，系咯， 系咯。喂，其实喂，简乐夫啊，我哋咧睇翻新闻片咧。其实喺墨尔本嗰边，因为早一日啦，咁其实我哋喺雪梨呢边咧，其实即系睇到墨尔本发生紧咩事咧，我哋雪梨呢边都会即系做足准备啊，例如即系惊唔惊有人过嚟踩场咁样啦。但其实喺墨尔本嗰边咧，好不幸地咧系反光复亚洲、光复澳洲嘅人系多过参与光复澳洲嘅游行人数嘅，其实差唔多被包围咁捻样。 系啊，我哋好似有几千人啊嘛，即系但系你即系游行嗰度得几百啫嘛。佢哋反幾場，係咯？佢哋其實好戇鳩，佢哋就係講一個有種族，跟住話遊行嗰啲本土嗰啲人，即係話光復澳洲係一個有種族主義啊嘛。其實我睇唔到啲咩種族主義喎。 冇啦，因為其實即係阿， 即係佢冇嘢好講，佢哋冇嘢好講就話你種族主義。 唔係，即係其實喺就算係嗰日遊行當日，其中一個講員係印度裔嘅人。而喺遊行當中，亦都有其他係即係亞裔嘅面孔啦，我唔知佢哋係咩人啦，只不過係一班人嚟表達自己嘅訴求咁樣啫嘛，即係唔想即係唔想一啲極端嘅回教組織嚟拖垮澳洲咁樣啫嘛，係咪？ 係咯係咯，佢原本嗰個即係嗰個主題都係即係話呢個回教極端嗰啲回教組織咧，就係、是。即系渗透晒澳洲嘅文化，影响澳洲啊！咁佢哋咪出嚟咯。咁其实就唔止呢个呢样嘢嘅，仲有好多嘢嘅。近期，譬如你呢个同 蝗虫入侵 系啦，中国嗰啲自由贸易协议啦，咁同埋你跟如果有即系呢个协议签订之后咧，就会输入咗好，即系会好容易输入好多嗰啲外劳啊，即系大陆嘅劳工啊，佢唔需要审查嗰啲资格噶 咯。其实咧，即系澳洲嘅听众未必知啦。咁即系其实相信大家，譬如即系熟悉香港嘅医疗系统咧，甚至法律咧，即系以前啦，即系以前香港仲系英国殖民地嗰阵咧，咁就啲英联邦医生同埋律师可以随时嚟香港执业噶嘛，而唔需要考一啲即系譬如即系嗰啲考牌咁样啦。但系即系呢个主权移交咗之后咧。 就英聯邦律師，即係以前喺英國讀，喺英國讀法律翻香港就可以執業啊，跟師傅咁樣噶嘛。而家要考埋啲咁嘅 high loan conversion 啊，醫生啊，又唔會冇得咁樣噶嘛。但係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咧，即係澳洲政府同埋中國政府簽咗嘅自由貿易協議，就尤其是喺藍領階層嗰方面咧，例如電工啦、木工啦、汽車維修啦、飛機維修嗰方面咧，就同中國進行一個資歷認可，咁就中國嘅呢啲咁嘅技術嘅工人咧。就可以免試同埋即係免極資歷審查，咁樣嚟到澳洲從事返呢一啲咁嘅行業。咁其實係對喺澳洲，因為其實澳洲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啦，呢啲所謂嘅 tradespeople 就有一個叫做發牌系統，一來就係即係政府嘅要 cap 税啦，同埋保障返本地工人，佢哋即係保障返本地消費者，因為你要同呢個工會度有牌啦，同埋即係表示你係接受過相關嘅訓練，咁至可以俾到咁樣，同埋俾返個本地消費者就係呢啲人係有一個 Australian 嘅 qualification， 同埋佢 up to certain standard 只會俾牌佢嘅，係啦。簡洛夫，其實咧，即係咧，我哋陣間我哋再講下上禮拜發生咩事啦。嚟緊禮拜五咧，其實呢個電嘅工會，即係電呢、這個 electrician 嘅 union 咧，嚟緊都會喺雪梨度反對呢、這個貿易協議。有冇留意到呢單新聞啊？ 我啱睇到有啊，咁就我就可能唔得人去啦，咁就你会唔会去啊？ 啊，我啊，下集讲啦。 喂，其实呢啲咁样嘅嘢咧，我谂嚟紧会好多噶啦，即系呢啲咁样嘅示威啊，呢啲咁嘅抗议行动会好多，因为其实呢个政府真系做咗好多 伤天害理嘅大佬， 出卖澳洲嘅嘢。 因为其实咧，即系喺香港嘅朋友未必知啦，呢度好多事。譬如即係唔係個個係讀書嘅材料嚟㗎嘛，咁你覺得自己讀書唔好，咁咪學門手藝囉，咁咪整下櫃呀、整下門呀、做下裝修呀、做下電工咁樣啦。呢啲嘅人工唔係香港係絕對可以搵到食嘅，同埋即係絕對係俾你養妻活兒啦，同埋絕對係一個 living wage 出嚟嘅。因為澳洲一來人工高，二來就係呢啲技術係澳洲社會所需要噶嘛，咁梗係俾翻一個 fair wage 出嚟啦，係咪咁？即係 呢度藍領係好，即係個社會地位佢收入唔低㗎，即係呢度 低啊，好你坐寫字樓， 即係唔同你香港嗰啲個個都要入做寫字樓，個即係話做寫字樓先要做呢個白領先叫威啊，呢度唔係㗎嘛。 即係澳洲絕對冇工字不出頭呢啲咁迂腐嘅。仆街港豬思想嘅咯， 唔係同埋而家佢最大鑊就係呢樣嘢啊嘛，即係佢而家係 touch 到南嶺嗰啲，同埋你仲有佢啲農場喎，而家去買農場喎，連耕田都冇你耕喎，而家遲啲。 但係因為其實即係最近啦，有幾單新聞就係咧，即係呢個中國嘅神話煤礦咧，就喺呢個維省啊、西澳啊同埋紐我哋新南威爾士州咧，就購置咗即係大量嘅土地係準備開煤礦嘅。因為點解要喺澳洲開煤呢？一來就係、是澳洲佢哋即係嘅煤嘅隱藏量足啦，二來就係中國仲係少數以燒煤嚟發電 ，which is contribute to 好多嘅即係地球嘅污染啊，都係中國呢咁嘅撲街國家所即係呢個引發嘅。系啦，同埋喂，簡洛夫，你有冇聽過咧？因為中國咁撚多咁嘅撲街人咧，要食牛肉咧，所以咧佢哋咧即係要係準備喺澳洲咧大量購買呢個叫做 cattle station 呢個牛棚咧嚟應付呢個中國大陸。 我係啊， 有冇聽過呢單新聞？ 有，佢而家西澳嗰邊有啲農場，佢喺度打曬主意噶啦，咁樣咁係 老尾 嘅。咁而家佢係成個農場買成啲嗰啲牛呢，就唔係喺度買喺澳洲㗎，佢係運走咁。 運走大陸 其實會亦唔係咁你澳洲嘅肉會貴㗎。本來我呢度食牛排都平㗎啫嘛，呢度食牛排。 高三倍㗎嘛。 係囉。 佢就係話。 係呀。咁佢嗰啲即牧場嗰啲，咁你澳洲個你運去中國佢出得起錢嘅，咁梗係運去嗰邊啦，係咪 屌佢老母臭氣嘅，正仆街。同埋即係其實你買起曬呢啲咁嘅嘢啦，咁你又加埋呢個叫自由貿易協議，咁你因為即係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就係講，譬如你中國嘅財團喺澳洲有投資嘅話，咁就可以派喺強國引入翻相關嘅所謂專才啦。嚟澳洲係做呢啲嘢咁，咁你又買曬本地人嗰啲咁嘅農場，咁本地即係打工嗰啲又苦無生計，咁嗰啲人做咩？梗係做紅番 掠你班扑街钱啊！屌你老母，真系。 喂，其实我又觉得其实呢啲消息其实出咗唔系今日先出噶啦，其实都已经出几个月都知道啦。我就好奇怪啲澳洲人点解会咁而家先就行出嚟嘅？ 一来就系呢个犬儒主义啦，即系其实提出 都系澳猪啊， 唔系即系其实澳猪思想作祟啦，即系咁佢哋又挂住睇佢嘅嘅睇 footy 啊，睇呢个咩 rugby 啊，咁啊挂住即系呢个醉生梦死， 唔系啊，好多人 食屌瞓， 好多人以为呢啲嘢唔关佢事，其实点会唔关你事啊？系咪？你买农场买矿场都关你事啦、啊。 唔系佢哋俾主流呢个媒体啦，即系其实阵间我哋会讲主流媒体对报道呢个光复澳洲有几不堪啦，就俾佢哋洗咗脑，觉得即系呢个系澳洲呢个百年一遇嘅机遇，即系我哋唔开放自己嘅门户俾呢个咁嘅大中华捻投资者入嚟屌閪，入嚟中出迷，就冇捻前途啦。即系其实有你简诺夫，你觉唔觉得呢件事咧有少少似台湾啊要签呢个服贸协定咧，你唔卖国咁样？ 类似啊，都系咁上下噶，即系佢而家你，即系佢澳洲嗰啲主流媒体政客咧，就同成日同你讲，唔系啊，成日同你讲，你唔黐住大陆冇运行啊， 是 的你唔黐住大陆，你澳洲冇运行咁样， 即系讲到自己系亚太嘅一部分咁样，但系好捻多嘢系排外国人噶，即系排亚太噶，即系乜都屙屎噶，但系咧，即系 at the end 咧，搵钱咧就话自己 part of Asia。甚至有啲咁嘅撚屌議員喺立法會入面話，如果澳洲係通過呢個叫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就同亞洲係同亞洲呢個主流價值呢個脫軌。屌你老母，咁你唔好撚話自己係屙屎啦！屌你老母臭閪，真係，唉， 好不堪。而家澳洲佢一咁樣做法咧，佢我短期睇到就係好似有利咁樣，其實你就係你下一代嘅澳洲人，或者再你嘅資源係俾外國控制曬買曬嘅時候咧，你依度仲有你呢度啲人嘅工啊，你冇啊！佢買你，佢買咗你個農場，買咗你個礦場，佢唔一定請翻你做噶嘛，佢輸入佢啲人又平，係咯，咁你呢度啲人就大鑊啦， 係咯，做咩咧？真係咁撚多餐俾你報咩？咁撚多麥當勞俾你 去 拖地咩？笑你老母！ 喂，不如你讲下嗰日游行啲嘢啦，见到啲咩咧？ 喂，咁其实咧，我用翻少少时间解释翻咩叫光复澳洲咁啦。其实系一个 reclaim Australia， 就系一个佢哋标榜自己一个草根嘅 grassroot movement 啦。咁就其实集合呢个不论系蓝领、白领、父母亲，即系全澳洲嘅人，就佢哋就坚持话自己唔系呢个白人。嘅優越主義同埋一個新納粹啦，佢哋只不過一間愛澳洲、以澳洲本土利益為先嘅澳洲國民出嚟，就係講話而家澳洲就受呢啲咁嘅回交啊，受呢個叫做呢個咁嘅外來嘅資本侵略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出嚟做外澳力啦。喂，簡諾夫啊，有冇聽過咧？其實咧，澳洲咧，即係本地嘅回教意見領袖咧，其實係想我哋嘅總理啊 Tony Abbott 嚟立呢個 Sharia Law，which is 呢個回教嘅法典。 係啦， 有冇聽過呢單咁嘅？ 有，即係其實好戇居。你信回教，你咪喺回教國家又嚟做乜 Q 嘢？ 就 是、你嚟到呢度，你唔係亦都唔係冇人唔俾你信回教，但係呢個法律你點可以？你点可以一个国家两套法律咧？系嘛？即系你一夫一妻制，你回家娶娶四个老婆啊嘛？咁你唔可以有两套法律喺度噶嘛？其实系咪有少少千分夺主咧？ 唔系你咁样先系真，即系其实好多时反光复澳洲嗰啲咁嘅捻屌咗交咧，就话我哋 racist， 话我哋令到社会唔和谐啊嘛。 佢冇冇藉口噶， 所谓嘅弱者啊。你先係 racist 啊？點解呢一班人嚟到澳洲有佢嘅特種權利，而我哋呢啲大家都係攞澳洲護照，大家都係想喺澳洲建設社會嘅人，點解你就有特權？咁我哋呢啲人係做乜嘢？ 咪所以呢班咪垃圾嚟咯，走過嚟嗰時係難民嚟啫嘛。即係澳洲收留咗佢之後咧，收留咗佢之後做咗公民啦，跟住就 以為自己係少爺啦， 跟住得即係咩得上床掀被冚啊，即 係 自己 係 啦。佢即系啲人话根本就系你想澳洲建立个回教国，即系国中里边叫建立一个国中国啊，回教法律，回教社区，回教社区里边有自己法律，可唔可行一国两制咩嘅啊？ 即系香港一国啦，即系我梗系想香港做独立国家，离身咗先啦。不过我唔想你翻咁嘅捻样搞我澳洲咯，大佬。唔系，其实Antonio 嚟啦，即系只不过咧呢个系啊，光复澳洲咧，其实上个周末就喺澳洲嘅唔同嘅城市啦，例如墨尔本、珀斯同埋昆士兰咧，都有搞呢个光复。澳洲嘅和平集会嘅，咁尤其是喺昆士兰咧，简诺夫即系我哋好出名嘅一国党嘅主席阿 Pauline Hanson 就冇站台啦，不过佢都有系咪亮一亮相咁样？ 佢有周围去即系啲演讲或者去见下啲人咁样咯，即系佢 亮相咁 咯，系啦。 但佢就即係唔係站台咁，但係反而呢最好笑就係呢執政嘅自由黨呢有一個 MP 呢就上咗去呢個光復澳洲嗰度就站台講咗少少嘢，但係佢就撲街喎。 跟住俾人哋怼㗎喇，話佢好支持呢啲支持呢個本土運動。 同埋其實呢即係其實有幾個澳洲嘅歌星啦，即係反對呢個光復澳洲嘅。 我发觉原来澳洲主流系好，我发觉原来澳洲主流好左交嘅。我以前唔知喎，唔系 屌你睇日次次。 唔系我近排接触个澳洲政治多啲啊嘛，我以前都系唔理啊嘛，以前我都系乜鬼事咁样噶嘛。 你就算喺公司或者即系你平时喺自己识嘅即系识嘅人入边咧，都好少讲政治嘅。但系佢哋一讲少少，即系要以本地人有一为先啊，要保护自己啊，嗰啲人就会用万能 key races 啊嚟屌鸠你噶咯。 冇，都冇嘢好讲嘛。佢就系讲你种族咯。但系其实佢嗰班先系种族， 你先系种族啊。 嗰班先系种族主义。我哋即系撑本土嘅，点系种族主义咧？系嘛？ 哇！即系其实我撑紧你，你做乜屌鸠我？你就屌你老母！唔系，即系其实咧，即系嗱，有几个歌星咧，即系例如 Midnight Oil 啊、Shane Howard 啊，同埋 Jimmy Ban 即系成就出嚟喺度屌鸠你光复啊！澳洲嘅人就播佢嘅歌啦。但系咧有一个咧就叫 Lee Kernaghan 啊，播佢唱一首叫 Spirit of Answer 咧，就播咗一个即系我谂佢又唔系好想得失另外一边啦，但系佢整咗个喺 Twitter 度就整咗个 status 出嚟咧，就即系暗撑呢班友啦。不过唔紧要嘅，系啦，即系你播播唔播，我哋就播呢个本土用户歌曲，算够数啦。 唔系， 但其实嗰日 唔使你啲言论嘅，其实我睇咗咁多呢啲，根本就佢冇论述嘅，冇理据嘅，一句就话你种族主义啫嘛。佢跟住点解种族主义，佢讲唔出嘅。同埋你如果你睇你游行都知啦，今次出嚟嘅 好和平 嘅。嗱，唔系除咗之外啊，仲有系。喂，我哋游行嗰啲人，我见到好多种族噶，唔系白人嚟噶，包括我哋本身自己都唔系啦，我哋都出去撑啦。 我哋系最抢眼 啦。系啦，我哋有 几只嘢咁， 又有印度人啦，又有南美人啦，好多土著啊，都唔系，反 为甚至有中东人喺入边 嘅。有啊，系啊，唔系其实嗰个核心嘅就系话，其实佢唔系反咩种族，只不过如果你认同澳洲，即系你系佢价值嘅时候，你就系、是。呢一份子嚟啦嘛，咁点样种族？澳洲你今日用个澳洲嚟睇啊嘛， 系啊，根本就冇 你冇可能， 你真系要讲真本土嘅话，你讲紧啲阿宝， 系啦，唔系你冇可能，你而家你澳洲根本系冇可能话即系一个种族排挤你个种族，因为你澳洲系太复杂啦，啲人做 你根本 做系唔会咁其实而家讲紧呢样标榜就系澳洲嗰样嘢啫嘛，咁你任何有任何肤色嘅人种，你入咗澳洲籍，你就要当系自己澳洲人，你要去将澳洲嘅价值系摆喺第一位噶嘛，系咪？咁你唔同啲回教佬嗰啲，佢入咗嚟之后，佢揸住个澳洲护照，但系佢唔当佢自己澳洲人嚟，佢翻去当佢自己一个即系回教嗰佢行先噶。 咩？佢以为自己喺呢度 ISIS 所 以随便。系啊，佢以为呢度中东嚟。 八八咁， 系咯， 随便你捻屌。 吓，咁所以其实即系会。其实搞到社会分裂就系呢班人入嚟呢班人咯，某程度上呢啲蝗虫都一样啫，你中嗰啲 蝗虫嚟又系咁样咯，又唔尊重本地人，啊、又唔学我哋啲，又唔学英文，咁、啊、自己匿埋喺啲咩唐人街度咁啊， 又唔睇本地报纸，就想睇 TVB。 唔系，就算佢屌你老尾，佢就算睇本地报纸，睇埋啲咩今日悉尼啊，睇埋啲咩垃圾杀嗰啲咁， 屌 垃圾杀嗰啲咁嘅投共閪传媒，屌老母！不过喂，其实嗰日咧，我哋就即系其实嗰、那个诶、 集會就10點半開始啦，但係其實我哋係約埋我哋之前訪問過嘅Party for Freedom 澳洲自決黨嘅主席 Nick 佢哋一齊行過去喎。 哦，係啊，係啊，我哋自己即係我哋自己 group 咗一堆先嘅，我哋冇去嗰、那個即係原本嗰、那個即係嗰個示威集合點嗰度，冇去嗰度嘅。咁我哋其實喺嗰度喺個 KVB 嘅集合等，跟住行大約行半個鐘頭行嗰度啊嘛。咁、其實你 沿途其實我哋好和平咯，係 仲有仲有好得意喎，仲有喂沿途我哋前後左右有警察保護我哋咯。 有我哋有騎有好多隻馬啦， 有騎 隻馬都有啦，有呢、這個即係防暴隊啦，有吉普車一路護送我哋咁行過去喎。同埋我哋係冇叫囂嘅，我哋舉牌咁樣。 冇唔係，同埋根本呢個集會係咩噶嘛？合法噶嘛？申請咗，而且知會咗佢哋噶嘛？而且因為因為有班左膠出嚟搞搞震啊嘛，出嚟即係佢哋用暴力喺度挑機噶嘛。咁所以啲賊佬咪知道，即係佢知道呢班人係搞事噶啦。所以呢度即係新州咧 Sydney 嘅警察咧就值得一讚嘅。 咩？絕對係啊！即係我哋今日個個都做咗啦。 但系同香港啲唔同，香港嗰啲就系咩噶嘛？香港啲因为你其实我即系佢警察系中立啊嘛，即系我哋出嚟系闹政府成啊，佢唔会因为闹政府，佢唔会因为你闹政府而乜嘢或者成你呢、這个佢而因为对付你啊嘛，佢根本系要佢维持呢个游行呢、這个和平啊嘛，系嘛？咁我要维持个秩序啊嘛。 嘢咧，我突然间谂起咧，阿 Nick 讲得啱，阿 Nick 咧话呢班咁嘅反。 廢青啊！ 走嗰班人先係呢個無政府主義者啊，先係暴徒啊！我真係覺得咁啊，因為其實咧，我哋即係集會，即係聽緊，即係其實嗰日個集會就係有幾個意見領袖就演講咁樣啦，咁我哋就即係喺度舉牌啊，聽佢哋講，咁之後就和平散開。但係喺呢個叫做一場之隔，因為其實警方喺我哋嘅附近已經係包圍咗人牆咁嚟保護我哋噶嘛。其實係即係睇翻啲新聞片咧，係有啲咁嘅左膠咧上呢個叫做衝。 係啊，睇啲新聞你咪，但我喺現場我係感覺唔到嘛。現場我哋嗰度係 聽到嘩嘩嘩嘩咁。 聽到另外喺即係人牆嘅，即係警察嘅人牆，另外一邊咧就有啲嘢搞嘅。但我哋就當然唔會行過嗰邊啦。咁我哋就喺嗰邊啊！咁我哋即係我哋嗰邊就冇嘢啊！咁其實你如果睇個主流傳媒一睇新聞咧，你可能會被誤導咗咯。但係我哋有出席到，我哋喺度當時睇到嘅嘢，我哋覺得喂呢個係一個好和平，亦都係一個權利嚟噶嘛，係嘛？你表達你嘅意見嘅權利嚟噶嘛？ 係啊，即係主流傳媒係講到。即係佢哋就即係照播咁樣，但係佢哋就係將嗰啲左膠就講到係光復亞洲嗰邊，光復澳洲呢邊咁嘅人咯，即係話係。 唔係佢又冇講明嗰樣，佢講到嗰、那個即係嗰個遊行有暴力有性咧，咁佢又唔講埋啲暴力咩引發，佢冇講到噶嘛，咁啲人會聯想到係你哋兩班人喺度，其實冇啊，我哋唔使理，我哋有差人保護我哋，使乜我出手嘅係嘛，係嘛，使乜我出手嘅。 系啦，但其实即系呢个我哋先系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即系嗰班有粗口拦截咁就系。喂，阿简洛夫，其实嗰日咧，我哋睇嗰啲左膠咧，好多都系学生，即系个样似学生咁样啊，即系唔系似或者一啲即系真系嗰啲咁嘅澳洲大妈咁样，有冇留意到 啊？佢唔系嗰啲，我觉得系似废青多啲咯，即系人生啊，好失败咁，不断读书嗰种咯。 不断读书，就落一屁股债，又商业社会的运作， 又唔知做得乜嘢，又唔想做嘢嗰堆咯。即系我睇落去就系咁样。 我或者嗰啲咁嘅肥婆大妈咯，澳洲大妈咯， 即系攞 门口仁义道 德，攞救济啊嗰啲嗰班，即系佢即系。未必系嘅，但系我睇到佢，即系我觉得感觉上系嗰啲人系咁样咯。 唔系呢啲目测啫，实际我唔知啦。呢个目 我又唔敢 所见啊，我又唔敢一足勾打一船人。即系其实因为其实有啲我即系我睇翻即系其他城市嘅新闻片咧，有啲即系反对呢个光复亚洲咧，但系有啲即系亚裔面孔喺度，咁你知呢啲亚裔过到嚟啊，黐狗线啦，含埋啲鬼佬衰嘢啊，真系屌佢老母！喂，但系其实嗰日咧，我哋就即系我哋几个亚洲人嘅面孔啦出现咧，其实都系令到成班即系呢个光复亚洲嘅人都有少少即系唔系诧异嘅，即系觉得我哋做紧啱嘅嘢行出嚟咁。 唔系啊，我哋佢觉得我哋即系唔会有我哋呢队咁嘅人去。 比较会少啲去支持佢，而佢又见到我哋竟然有呢啲咁嘅人出嚟，话即系好即系会撑呢、這个撑佢哋，咁佢哋觉得系好咩嘅，即系好特别嘅。 其实咁啊，呢、這个 喂，其实你可以讲下，喂，你即系其实你俾教育台访问你噶嘛？其实吓唔多唔少，你个你喂，其实你知唔知点解会访问你？除咗你个外面， 我梗系靓仔啦，屌我话晒。 妈呀，当即系除咗靓仔之外，仲有最主要原因就系咩？你知唔知啊？即系除咗主要原因就系你系一个。黄种嘅亚洲人皮，亚洲人嘅面，同埋你举嗰个牌啊嘛，你举个咩牌先？你自己 哦，因为咧，即系其实咧，我嗰个牌咧，即系其实如果大家真系想睇我敏感古天乐嘅访问咧，就一肯定要上呢个 Daily Mail 或者 Channel 9去睇翻嗰个嘢啦。咁其实我举嗰个牌咧，就系之前我谂大家可能譬如有跟开我哋澳洲政治咧，就知道呢个自决党系整咗一个咁嘅五星旗。咁就話要 stop 一啲咁嘅Chinese 嘅 invader， 中國入侵者嚟入侵澳洲啦。同埋另外一個就係有一個中國旗呢，就喺度話即係要停止呢個叫做強國嘅買家嚟入侵澳洲嘅房地產啦。咁其實即係點解個記者選擇訪問我，一來就係我係亞洲面孔啦，二來我真係好靚仔啦，係啦。 咁佢其實 問咗我幾樣嘢。 系啦， 佢就问咗我系即系边度嚟啦，即系做乜身为亚洲人咧，要反对呢啲咁嘅嘢啦。咁我啊，其实我冇乜好气答佢，我唔系话大佬而家常识嚟喎，而家呢啲人买唔到咁嘅嘢，而家系即系黑，而家系白纸黑字有数据系强国买家买捻咧起晒澳洲全部嘢，而搞到本地人叫苦连天，话楼价太贵。又好难负担，租贵，即系租金又爆，咁你点捻样啫？唔通真系瞓街就扑街啦，系咪先？呢、這个真系行出嚟，只不过系常识啫嘛。 唔系佢，即系我反而觉得佢呢个记者揾嚟访问咧，其实出佢有出 挑起事端， 唔系亦呢个系电视台有出咗街噶嘛，都有系嘛？虽然唔系好长，都十秒半出咗街，但系呢、這个 靓仔 唔系呢个出街呢个片段咧，我谂系几好嘅，即系其实你俾咗个信息人哋啊嘛，即系我哋啲啊香港人，佢唔知系香港人啊嘛，佢哋总之亚洲人啦、啊、其实我哋入咗澳洲之后，我哋都系以澳洲嘅 澳洲人嘅身份而 系啊， 移居嘅。 即系你我睇嘢系睇，唔会因为我哋系亚洲人或者我哋系一个咩黑人嚟去睇嗰件事啊嘛。所以其实点解我觉得我呢样嘢就系冇种族主义咯？我点系种族主义啦咩？即系唔会因为我哋系黄皮肤黑皮肤嘅时候，而对嗰件事有一个。另外一種睇法嘅，我都係站喺個澳洲人嘅睇法，係咪 唔係，即係你喺得呢度住，喺得呢度生活，咁你即係諗住， 咪當正澳洲人咯。 你諗住喺呢個地方中老，咁你梗要保障呢度你同埋澳洲國民嘅權益啦。即係你口口聲聲乜都話係 racist， 乜都唔俾講，唔俾討論，咁啊，即係我哋想即係保護自己權益，你哋又話我歧視其他民眾，咁你自己搞掂佢咯。 唔係呢度好興好多啲大陸人啊，啲香港人都過嚟就話人哋歧視你，其實你覺得人哋歧視你，其實因為你自己自卑啫嘛，你自己唔用，你又唔用，一來你唔用入人哋個社會，同人哋冇話題，有時你自成一角，人哋你咪覺得人哋歧視你咯，人哋咁可能係 唔知點同你打， 知道嚟溝通，一來二來根本就而家你覺得你入到人哋即係呢個國家，你呢、這個澳洲嚟講，你梗係要。融入呢个主流㗎嘛。如果唔系你移民嚟托咩，你都做咩啫。 你去加拿大算啦，加拿大特别多差，唔好嚟澳洲，你死去加拿大。唔系但系即系呢个叫做我諗其实呢个嚟緊嘅只不过系好多嘢嘅第一波啦。因为我头先呢即系准备节目嗰阵呢睇到喺即今个礼拜之内呢、這个澳洲又会可能同美国喺呢个叫太平洋贸易圈达到呢个协议咁样啦。有冇睇到呢单？ 有 TPP 啊嘛，呢、這个环太平洋。 仆街。 唔系我谂嚟紧澳洲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示威，啲人开始会同埋多一而家示威多咗之后咧，啲人会睇新闻，佢会开始了解，开始明白， 触发一个思维咯， 即系会谂啊。如果你先头你冇呢啲咁嘅嘢出嚟，啲人都。即系发紧梦啊！即系十下十下咁样，有示威嘅时候咁，喂，啲人即系会有啲平时唔留意嘅人会开始会留意啲，而发觉原来，哇！顶你发，原来你卖澳洲人猪仔好多嘢都系。 即系嗱，你几就啦，即系你 primary 嘅primary 嘅 production， 即系你农业矿业已经卖够咗啦。secondary， 即系譬如你话，即系你阿简诺夫你都知啦，而家澳洲啲咩厂嘅所剩无几噶嘛，你引入啲咁嘅卵屌嚟，譬如开厂啊乜嘢，咁你 secondary 又冇咗啦 ，tertiary 服务业更加扑街， 咩俾人买捻晒，咁你澳洲就好空噶咯。 有多传统澳洲嗰啲即系啲工嗰啲品牌啊，嗰啲嗰啲工厂嗰啲嘢咧，其实都唔系澳洲人拥有 的。例如咧？ 例如呢、這个嗰、那个饼干啦 ，Honest 啊嘛， 系啦，唔系 俾人买捻咗， 系啦，嗰啲好多有好多嘅，其实唔系已经唔系澳洲翁噶啦。 唔系，即系其实咧，即系你即系以前咧，我细个喺度嗰阵咧，即系嗰啲咁嘅死人 Tim Tam 啊， 系啦， 嗰啲咁嘅方块饼啊 ，Squares 嗰啲咧，真系只系澳洲至有噶嘛，因为嗰啲真系澳洲公司系只会有咩，而家咪好多即系 TPP 另外一样嘢就即系叫做即系大。其他即係美國啊、英國嘅大財團會湧嚟澳洲啦，咪有人掏空澳洲啲嘢，又唔交税，做嘅嘢就可以，所以即係佢哋有咩事就可以告澳洲政府呢樣嗰樣，咁都係撲街㗎啦。 唔係咁，其實一句講曬啦，澳洲本來一個資源豐富嘅國家，就俾呢班人 天府之國 係啦，你就係俾一班咁嘅政客，俾班啲咁嘅人咧就 賣屎忽 係啦，同埋屌咁，其實你而家。呢十年八年仲可能仲有得食嘅，但你下即系澳洲嘅下一代系点样咧？咁你要啲嘢要思考一下啦。 咁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咁捻燥底咧，要奋起嚟光复澳洲咧？亦都系咁捻解。喂，其实系咪时间差唔多？ 系差唔多啦，系啊，我哋 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再讲啦。喂，屌你记得交台费啊！下一节再讲。 O、okay、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又翻翻嚟，我哋系港珠澳第九集第二节啦。咁帮二世祖，咁仲有猫姐喺度啦。咁其实第二节咧，好多时咧，我哋就会讲呢、這个，梗系呢个做你老母香港人啦，系咪啊，猫姐？ 系啦，冇错啦。 咁啊，做你老母香港人，咁话到明就系 讲下啲咩嗨嘢啊？ 系咪啊？你做咗广州人啊，嗨嘢！系系系嘢啊，系嘢啦！喂，屌喂喂，嗱，其实咧，即系呢集节目咧，我哋礼拜六录啦，咁其实礼拜四会播啦。咁其实元水事件咧，香港都应该未能解决噶，即系而家香港 解决噶，老实讲， 解 你冇得 解决老母， 系 咯。唔係，因為其實真係好多時咧，即係香港聽眾我咁都非常熟悉啦。即係其實除咗新起嗰啲公屋咧，用預製組件咧係會有非常之大嘅機會咧，係用到一啲假銅喉啦。咁有元帥咧，其實貓姐你，我諗你都有睇香港地產㗎啦。你知香港係每每廿年要驗一次樓㗎嘛，要大維修嗰啲嘢㗎嘛，你知㗎嗬？ 係，我知。 系啦，咁好多时咧，即系你话即系大厦嘅供求又好啊，或者即系入住啲小业主喺嗰、那个自己单位入边装修又好啊，咁都会换水喉噶嘛，即系好命就换一啲胶喉俾你咯，但系咧唔好命咧，咁分分钟都系铁喉嚟咯，生铁喉甚至系圆喉咁样咯，系咪啊？ 其实我又觉得咁嘅，你系咪猿猴都死啦？饮你啲东江水啊，辐射都超标噶啦。 屌咁你话不如成日香港沉咗佢算，你咁讲。 你讲真，你猿猴，就算你条猴冇猿啦，东江水都死啦。 咩啊？咁五又系，但系其实而家最捻惨咧，就系咧除咗工。之外咧，即系譬如你话细，你话啲咩西九豪宅啊，啲咩将军澳嗰啲居屋啊，即系系啦，嗰啲都濑嘢，你话系咪扑街啊？ 唉，濑就濑啦，呢啲死就死噶啦，冇办法噶咯，人死呢啲嘢。 系即系其实而家除咗呢个叫做元水之外咧，仲有呢个 nickel 啊，即系呢个我唔捻识到，我哋俗称仔，即系发现啲水入边咧有 nickel， 基本上咧。即係其實我而家做緊節目咧，我而家睇緊陳大文個 Facebook 呢個著名 blogger 啦，咁就話嗱啦，呢個 nickel 就係製造電池嘅元素啊。而家其實除咗元水之外咧，我哋喺度飲緊電池水。 唔係就係話會唔會其實根本啲水就污染咗啦？ 係啦，就係 可能佢根本有啲嘢化學嘢污染咗，就產生化學作用，咪出啲鉛出嚟咯？會唔會係咁咧？ 另外一样嘢就係根本就係即係一來。 你諗下以前你都用鉛喉噶啦，你諗下幾廿年前。 即系 不嬲，几十年前你都系猿猴，点解以前就唔会有呢啲嘢发生？系而家先会话啲有啲猿嗰啲杂质喺度啊？ 所以咪就系即系一来一我即系阴谋论啲嚟讲咧，就系大陆等喺东江水度摆啲咁嘅閪嘢啦。二来就系嗰啲咩引水道啊，嗰啲咁嘅即系啲公用香港政府嗰啲水管根本全捻部系濑嘢噶啦。 系咯，咪就算系点解以前冇事，而家有事咧？ 咩啊？点问？ 不嬲都有用元水喉噶啦，其实。 你以前嗰啲咩生锈嗰啲都系噶啦。 系啊，不嬲都有啦。以前又唔见啲人话死。 系 咯。喂，到而家啲东江水咁 shit 之后，啲人就喺度嘈啦，开始。 咩啊？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喂，但系喂大猫仔，喂雪梨咧，其实咧，即系你平时即系我哋讲翻雪梨，你平时会点样？你屋企有冇滤水器？ 我煲水饮噶。 咩啊？ 我饮惯咗煲熟嗰阵味喎。 咩？但系即系你会唔会有个滤水器之后咧，再走去煲煲佢？因为我系有滤水，即系你会唔会啊？ 我唔会噶，同埋我觉得好敏感噶。你饮啲水呢度啲水同香港你打开水喉啲水味系唔同噶。 咩？你嗰啲水系清噶嘛？你饮落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香港同埋你知香港我唔知即系各位同众知唔知啦？即系香港咧，佢系特登打啲 chlorine 啊，打啲氯气落。啲水度殺菌噶嘛，所以咪一陣泳池味嗰陣時諗飲啲水係， 係啊係啊，所以咪要煲咯，要去咗嗰陣 chlorine 啊嘛，要煲佢咪會蒸走咗，係 啊。 不過即係 我唔知你有冇去過歐洲，因為我以前去過歐洲住啊嘛。 點解你歐洲住？ 嚇？ 點解你歐洲住？ 我歐洲讀書咯，之前跟住咧。 咁有啲咁嘅事。 跟住我又试过佢哋啲鬼佬呢欧洲嗰啲人呢佢哋唔煲水㗎嘛就咁开个水就咁攞杯嚟飲。 唔因为呢即係欧洲嗰啲好多时呢一系就地下水啦一系就雪山流落嚟嗰啲水嗰啲好撚 好撚 好撚好撚 水呢又唔同澳洲啲水嘅味㗎喎唔知你知唔知。 嗰啲即係嗰啲山上面流落嚟啲矿物质唔同㗎嘛同埋嗰啲水係凉㗎嘛嗰啲水係。 佢凉好多同埋个矿味呢即係金啲㗎啲水。 系啊，即 系你冇澳洲啲咁清噶，系啊。 喂，猫，即系你应该系郭博士嘅 fans 啊！你有冇睇？你有冇听过佢讲嗰啲咩瑞士山区水 啊？我冇买过瑞士泉水， 好饮啊！好饮 啊！ 好饮噶，系啊！一定要试下 Doctor 嗰啲啊 ，Doctor 系啊！即系我喺香港嗰阵， 你饮过？ 我 Jeff 饮过，屌我 friend 买咗几箱咧，我咪攞住嚟。 咁我下次翻去要问买翻几箱试下， 唔系。你快同 Doctor 倾下偈啦，叫 Doctor 好正， 系啊，因为我上次去 Austria， 佢哋出啲水咧都系喺佢哋本地嘅嗰啲矿泉水系啦。 佢嗰啲 其实我都唔系好惯饮欧洲嗰啲自来水噶， 我都唔惯嘅，因为其实你始终有阵味噶嘛，所以我喺嗰度，我欧洲旅行又好咩都好，我都系煲水噶咯，我都系。 系啊，佢都有少少矿物质嗰啲味，但系同香港啲氯气味唔同噶。 不过即系咁讲啦，即系呢个其实咧，而家啲人疯狂抽水啦，包括阿钟祖康咧，就系话香港人咧，又唔知系咪饮完水饮得多咧，就好鬼蠢，即系信完阿曾荫权之后就信689啦，而家就系信个曾俊华啦。 我其实即系老实讲，我觉得港珠都好过澳珠喎。 咩啊？港珠好过澳珠？喂，港珠咧有咩事咧就会屌鬼反抗嘛？即系虽然有阵时咧有啲嘢一场鸠做啦。打澳洲嗰啲屌你咪撚繼續睇 AFL 啊睇 Footy 囉咪 Tinder 囉咪去屌閪囉。 冇錢唔緊要冇錢唔緊要娶個堂妹。 娶堂妹。 好多都係咁㗎啦。 唔係 我想去搵個Asian 囉咁咪買住屋大屋囉。 咪呀唔係即係。 食個女嘅住個女咁咪得搞掂啦。 喂阿貓姐你呢我見到呢你 Facebook 呢你 like 撚咗我呢我個咁嘅叫做我个好变态嘅新闻咧，即系叫做 Humans of 呢个叫做乜鬼嘢啊？即系琴日就 Daily Mail 咧买嗰个新闻咧，就喺布里斯本有个区咧，就叫 Sunnybank 咧，有个唐人移民咧，就咗个 page 嚟耻笑，即系唔系耻笑嘅，即系咧，其实即系叫做即系用开玩笑嘅方式嚟讲澳亚洲人嘅生活啦。咁就咧有个你叫 Humans of Sunnybank 嘅，你记唔记得啊，猫姐？ 唔系好记得，或者你讲下，可能我会记得嘅。 即系就咁嘅，有个唐人咁就开咗一个叫一个 Facebook 嘅 page 啦，叫 Human of Sunnybank 啦。咁就系即系讲话亚洲人点样啦，即系其中有一个笑话就系咧，就有个亚洲女仔张相，条女几捻索嘅，博得落嘅，屌！咁就咩咩就话自己佢即系同一个鬼佬咧，就喺呢个 sushi date 啦，咁就去 dating 啦。咁就 in 到 in 即食到一半咧，咁鬼佬就 oh can you pay? I've got no cash until I get paid next Thursday。跟住之后咧，咁个堂妹咧就话 oh such a turn off， just reminded me why， 即系佢即系原本咧就净系咧就即系同呢个亚洲仔一齐嘅。 咁就即係係啦，而家無啦要食羊腸咧，就搞到咁撚樣啦，即係證明啲鬼佬幾窮幾撚閪啊，幾撚豬 腸。我之前冇唔知有冇講過啦。有個事我發生過真係嘅。我同情人節去食飯啦，跟住見到有幾 pair 都係嗰啲鬼佬同 Asian 啊嘛。 定係你同我鬼佬去食飯啊？ 我同鬼佬啦，我都唔會同我啲鬼佬食啦。跟住好核突，有個鬼佬咧喺個袋度攞啲 coin 出嚟俾錢啊！ 冇， 跟住嗰个女嘅都好似好 插到连 credit card 都冇嗰啲。 系啊，即系个女嘅真系好似觉得哇，冇搞错攞 con 出嚟，叫直情嗱一声拍佢只手收埋。 屌碌捻咗卡咪算咯，呢啲咁嘅閪嘢。 呢度我发觉好多鬼佬都系识个亚洲女仔，都系 即系自负咯，自负。 喂，佢哋唔介意喎。 咩啊？没本癖啊嘛。 喂，但系同埋我发觉好多。好多，不过我唔知你有冇港女系识鬼佬啊？你呢排 咩啊？有啦，但系条鬼真系好卵样衰咩？一睇就知 soft rice king 啦，屌你老母！不过好彩，其实咧有阵时咧，即系学阿啤利哥所讲咧，即系咧有阵时呢啲咁嘅食羊肠嘅，食羊即系食呢个糖挞嘅鬼佬咧，其实都为民除害嘅，因为嗰班友仔咧应该咧视网膜脱落啊，或者生眼癌咧。屌，即系呢啲咁啲嗰啲咁啲咩堂妹好撚樣衰嘅，你食乜？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食羊腸，系啊，即系简直系为民除害，简直系我哋华人嘅民族英雄啊！即系好嘢留翻俾我哋，即系衰嘢留翻你班閪佬嘅。 即系通常唐人会偷嗰啲咧，就会揾鬼嘅，好多都系。 就想食羊腸啦。不过咁讲啦，即系元帥呢样嘢咧，香港咧真系惊嘅大佬，但系即系冇计啦，鬼叫你买东江水咩？即系你喂猫姐，你八十年代咧喺香港咧，你记得咧嗰阵香港系有研究过海水化淡嘅，记唔记得？ 而家好似又话搞翻啦。 佢甚至咧喺沙田咧马尿水咧，你应该熟沙田嗰头咧，即系喺中大嗰条桥下边咧，系曾经系有呢、這个，即系而家叫水景基地。 嗰 阵时 我记得佢哋话系想买新加坡嗰套技术翻嚟嘅。 冇错啦，因为即系系啦，但系出资冇搞到咁，你摆明系要即系呢个。 啲因为政治原因 啦，投共啦，系啦，即系俾面呢个咁嘅地狱鬼角啦，系啦。咁所以就系咁咯。 系啊，就搞到衰晒咯呢啲。 屌，因为其实你睇到即系。 不过其实讲真啦，啲人饮完水都脑残噶啦，好多。 咩啊？屌佢老咩啊？屌佢入咩啊？屌你咩？即系其实咧，一个好卵核突嘅比喻就系咧啊，唔知我屌我唔卵记咗系法国佬定系 Joey Bar， 即系话自己系射完精，饮完水射，即系真系生啲咁嘅低能 BB 出嚟咯，所以就冇射完精，系啊，所以冇噶啦，即系一系就即系研究翻海水化淡厂啦。咁其实你话如果政府真系有心搞海水化淡嘅话，我亦都相信香港系会有人才。诶、个 政府 睬 你都傻啦！ 你 都谂住全部攞晒外国身份噶咯，饮外国水咪算咯。 呢个 ideal case 呢个梗系要呢个推翻呢个叫港共政权之后，我哋而家要研究呢个叫做海水化淡啦。喂，屌喂，再喂，仲有另外一单嘢啦，嗱，呢个有毒食物啦，呢个发现咸水鱼啊，海鱼啊，啲细卵入边啊，有孔雀石啊，六，同埋发现嗰间咁嘅卵屌鱼场系啲咁嘅鱼苗喺大陆买嘅，咁其实呢单嘢，即系 我都知嗰啲鱼系喂嗰啲人食嗰啲药噶啦， 咩 啊？你冇计用埋啲咁嘅屎水养嗰啲鱼，你唔喂嗰啲人食嗰啲药啊，咁你啲鱼都会死啦，系嘛？ 咩人即咪就系咯，即系呢个叫做毒食物。但系真系其实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真系我啱睇到嘅。香港咧，即系佢系呢个嗱，呢个叫做各地食物最高含原量标准比较啊。香港咧，即系根据呢个国际标准，欧盟标准、澳洲标准同埋香港标准咧，香港嘅标准系个 tolerance 系好捻高嘅。即系譬如你话鱼肉嚟讲咧，国际标即系只可以含 0.3 毫克/呢个 mg/kg 嘅铅啊，香港系可以俾含到6嘅，咁我哋个澳洲咧可以俾含到 0.5 嘅，系啦，咁你话系咪扑街？ 咁所以咪食到啲人脑残咯，咁鬼多左胶食埋啊！ 其实左交 咩啊？个个变捻咗蓝丝咩？即系老即系你而家唔捻抗争啊！老咗就俾嗰啲咁嘅睇票大妈帽啊，走去抽啲咁嘅大妈水嗰啲咩阿蓝丝阿伯啦，跟住女咧就变咗咁嘅大妈啦，或者即系嗰啲咩老公红杏出墙嗰啲黄面婆，就系咁捻嘅。但系冇啊！屌澳洲你话毒食物，毒食物嘅话呢度又少啲咯，即系除咗打针剂之外。 哦，咁啊系，毒食物都有噶，你啲入口嗰啲嘛，好多入口嗰啲噶，糖铺嗰啲咧，我唔敢买。 糖铺啲分，屌嗰啲分酒水货噶啦。 喂，大陆入嚟嗰啲我唔敢食。 酒水货， 你敢唔敢食啊？ 屌我都我唔系我其实我 而家呢排劲多嗰啲月饼啊，嗰啲仲有啲咩？嗰啲 唔系嗰啲急冻嘢 啊， 嗰啲急冻嘢全捻部都系大陆过嚟嘅，你见到嗰啲。唔系 都唔知系咪用老鼠肉嚟整，大佬嗰啲咩羊肉叉咯，你食唔食啊？我唔食啦。 唔系，即系，其实咧，我舐过一次，我冇节目分享过噶啦。就即系有一次，我真系买辛辣面，跟住屌你老尾，尾连生系佢即系想抌咗佢算。佢即系以后搞到买辛辣面，屌我啲咪独捻成日食辛辣面，或者唔系成日嘅一个月可能食两次到啦。屌咁我搞到我要去韩国铺买咯，因为嗰啲起码系 made in 咩咯 ，made in Korea 咯。 喂，之前有单新闻都话，韩国饼干咧，韩国出嗰啲咧，乐天嗰啲用咗大陆啲毒奶，其实我都惊紧啲噶。 咩啊？我唔捻食韩国饼，韩妹我食，真系。and 鸠尿嚟啦。 喂，系头先啱啱讲起大妈啦，因为而家你最近有冇听咧将军澳咪有人投诉啲大妈嘅一单新闻？ 周围都有人投诉大妈噶啦，我就 但呢度冇人投诉大妈噶，好多大妈冇噶呢度，你知唔知？ 咩啊？我知啊，唔系啊，即系台长咧，下次嚟咧，我要捉佢睇大妈舞。 喂 ，Eastwood 嗰档最出名啦，连西人嗰啲杂志报纸都买嗰档嘢。 咩 Eastwood？ 我好似睇 Eastwood 嗰档嘢咧，喺 Sunday Morning Herald 星期日咪有个咩 lifestyle 版嘅，都有卖大妈舞。 有啊，佢卖过啦，唔系 Herald 会有啦，屌同埋咧，即系我其实。其实 Kilara 咧，我屋企出边咯，咪喺公园咧，即系嗰度咧又唔系大妈舞，不过系有啲咁嘅阿嬷朝头早喺度咁，成班阿嬷喺度耍太极啦。 我太极都正常啊，喂，嗰啲 Hershey 嗰啲大妈舞咧，外传住嗰度噶嘛，跟住咧 你唔系嗰啲黑钱嘅咩？嗰度啲大妈舞？ 唔系，那个大妈舞好正噶，佢喺嗰个路喺个街边度跳啦，喺个喷喺其实喺嗰个喷水池嗰度嘅。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啦。以前就一星期一至五要九点前咧就会喺度嗰档嘢。咁咧佢一收档嗰阵咧，个大妈有个大妈会出嚟收电池钱 打赏，要打赏， 每人俾唔知两三蚊佢噶。见到有个 leader 喺度教人跳嘅，系啊。 咁鬼仆街， 跟住好正啊！佢唔系净系播啲红歌啊，喺度跳嗰啲韩国嗰啲唔知咩歌。 即系嗰啲歌，即系个你见到 M V 嗰啲咁嘅少女时代嗰啲咩女仔咧，喺度扭 屎。啊，类似嗰啲歌啦，播啲歌，但系成班大妈有啲。 哇！仆街，唔想睇细路母鸡啊，大佬，生眼跳针。 即系佢哋咧，初初咧得两三个嘅，即系好离谱啊！初初得两三个，啲音乐唔系好大声嘅，但系佢越整而家越整，好似对 team 咁咧。后屘即系我搬走之前咧，好似对 team 咁，朝朝有十几廿个喺正嗰个喷水池隔篱喺度养来养去，左样行路啊！跟住咧，我见过有啲人唔知点解坐喺张凳度好欣赏，反而啲鬼佬觉得好欣赏，我都唔知咩事。 屌啲鬼佬真系想睇就睇神韵啊！仆街冇乜睇埋咩共匪肥西。老母计，喂，屌，唔好讲呢个啦。喂，另外一单嘢咧，做你老母香港人咧，想讲咧就系、是，包姐，你有冇睇新闻咧？即系呢个叫做有间小学有个女仔就跳楼跌咗落嚟，咁就即系个头盖即系成脑浆都渗埋出嚟啊！但系啲咁嘅垃圾校长啊、副校长咧就话佢只不过系瞓咗，仲系行得，仲可以推轮椅，而为咗咧即系要咩费事影响校誉，而唔俾 call 999，有冇 follow 呢单嘢？ 哦，呢、這个真系简直批啦，变态啦，真系。 屌佢死全家咁嘅人，真系大佬，真系。 唔系呢啲咁嘅扑街校长，你呢啲扑街校长，如果系佢换着系佢个女，睇下佢咩反应。 屌佢个女读国际学校，扑 你嗱。喂，国际学校都唔会出意外噶，一定包噶，你真系。 唔系啊，屌佢根本就唔够你啲嘢，屌我成家话都咁讲噶啦，喺香港做教育啊，等于呢个叫做乜捻嘢卖白粉。 喂，以前冇咁扑街，我读书个年代啲先生仲 唔系啊， 唔係，嗱，因為咧，即係我哋讀書嘅年代咧，即係嗰陣啲教師應該係譬如四十後、五十後、六十後咁樣啦。屌，嗰扎人係真係有教育理想嘅，而先會走去讀教育噶嘛。屌你老尾，而家走去做教育嗰啲，根本係入唔撚到醫科啊、法律啊、奸商管理啊，屌工程都入唔撚到啊，嗰啲咩廢物啊，先走去嗰啲咁嘅教院啊，同埋读过咩教育学位啊？ 我觉得香港最变态嘅，人哋譬如你外国呢啲咧， 系尖子只读到 education 嘅啫嘛，同埋 grad school 咁做噶嘛。 德国咧，你如果你想做老师咧，好难噶，唔系 尖子，咪就尖子咁样。 你要叻先做得老师噶，佢哋觉得好似 professional doctor 咁样噶。 唔系，同埋嗰度系即系你话，就算其实我来自嘅加拿大都好啦，屌你老尾，加拿大一个教职好难求，点解咧？佢要求又高，佢啲位又 系啊。 系啦，就系咁咯。即系佢呢个叫做即系系啊，你，因为佢位少嘛，所以你做到嘅话，同所以咪即系人工高咯，系啦，同埋 澳洲要读好耐噶，仲要系咯，都唔系 佢俾翻个 return 你啊嘛，屌你，即系边人咁捻咁捻有违常识，乜捻嘢校语啫，屌你，即系一条人命紧要得你校语，再讲喂，屌你老尾，你做乜 cover up 一啲嘢啊？而家你即系校语扫地啊！你等死啦，仆街真系， 冇人敢入你间学校添，而家真系， 唔系 你死冇人理喎，真系大佬，你惊唔惊？ 真 杀校啊！呢个校长。 即系其实咧，我哋做你老母香港人咧，我哋其实都要系屌鸠讲咗啲迂腐嘅即系嘅 belief 啊、thinking 啊，诸如此类。喂，其实咧校誉呢一样嘢，啲港珠点解咁捻咩啫？屌你老尾，你 grad 咗出嚟社会啊，唔系一条閪虫。屌你老尾。 系噶，佢哋觉得如果我读间好啲嘅学校，黐有钱人啊嘛，可以。 屌你有钱。 咁多人扑到去读冇，即系。倾家荡产都要读 public school 就咁解啦，咪佢哋觉得有钱人会读 public school 嘛？ 屌有钱人啊，玩柒你嘅啫，有钱人都分好多派噶啦，你真正嗰啲咁嘅世家嗰啲根本就唔会将任何人放做眼内，除非你系女人咯，系啦，即系仲要好靓嗰啲，佢咪想咁咩？你男仔入呢啲等收皮啦，喂，同埋喂呢间嘢咧，其实咧都唔系乜捻嘢，即系譬如你话九龙有咩名校，啲马尼洛啊、协恩啊。白水喇沙屌你呢间咁咩咩閪窿中华基督教会咁嘅小学咩校语啫，普通学校一间。 喂，我最顶人点解个教会啲人唔出声嘅咧？ 咩啊？屌你中华基督教会啊嘛！屌你即系 喂，就 系 中 华 基督教唔系嗰啲耶教，点解耶教冇人出声咧？ 咩唔系啊？屌佢不嬲都系乜捻嘢都唔理咧，即系佢系未至于呢个叫做圣公会嗰啲摆明头捻晒拱嗰啲，但系或者即系好似嗰啲。 喂，但系你其他嗰啲明公社唔好中意关心社会嘅咩？咁单呢单嘢又唔出声？ 咩啊？屌你，陈日君又唔捻出声，仆街！即虽然系唔捻关事，但系即系好捻閪咧，即系有乜理由校区都唔出声，唔会即系谴责啲咁嘅人，即系冇搞捻错嘅啫。 话系咯，你嗰啲明光社啲，喂，即系留翻俾叶教叶文佬揼佢哋啱啦，真系。 咩啊？叶教叶文佬，我谂今日我谂会做佢嘅，即系阿陈浩嗰啲。系啦，喂，但其实咧，即系讲翻你话香港入学咧，即系其实咧，成日要话咩赢在起跑线啊，要补呢样补嗰样，其实你入咗去，咪一样咁俾人玩柒，你走去，你走去教书啊，嗰啲人根本已经真系心术不正啊，走去即系透过啲咩所谓工作指引，即系 根本你啲老师好多入去就系当份工。当份工嗱， 都唔 当 理想。 嗰啲就系长分嗰啲就系、是、当份工供楼，合约嗰啲咧就惊听日冇咗份工。 系咯、啊，咪就系、是。 根本你点教育啫？冇得教育噶喎，啲老师自己都唔系有心做，系咪先？ 系啊，所以咪扑街。唔系，但系即系其实即系我谂嘅都谂明，点解可以咁捻荒谬而呢班友啊？而唔会走去真系即系出嚟即系向公众道歉咁啊！大佬，你俾个咁嘅死人，你俾个咁嘅死人官咁捻样闹你，你系咪黐鸠线啊？ 唉，真系都唔知啊！呢啲乜嘢都有，咩柒都有啦，真系呢啲人真系都唔明呢啲人点样可以做到校长，咪呢啲校长咪啲靠擦鞋上位嗰啲真系。 唔系啊，其实咧，即系呢个叫做你知好多时呢啲系即系好似攻心计咁样，咁你入咗间嘢之后就千方百计讨好校长啊、副校啊，即系督数争表现咁样，即系已经同教育 即係要，即係其實教育好多時我唔係要你發達飛黃騰達江中要做咩，我只係想教你做一個好嘅人貢獻社會咋嘛。呢班撚屌根本就冇資格教啲咁嘅學生。 澳洲都差唔多喇，你香港未有咩 TSA 嘅。 補習文化囉。 唔係啊，而家澳洲有個 Net Pen Test 喎，唔知你知唔知喎。 乜撚嘢冇細路。乜撚嘢。 你唔知道。你唔知道啊。 我都唔喺澳洲讀書啊，屌你。 又有好似。而家好似香港咁都有啲 TSA 喎，因为我有都识啲家长嘛，即係有啲学校都谷得好行喎，为咗个 not plan 下，因为嗰个会影响间学校嘅排名㗎嘛。 我屌咁。 即係 TSA 咁囉，係啊。 咩叫 TSA？ 我唔係 TSA 就係、是、即係其实好似学能测验咁，但係呢就以前学能测验就係以个细路为本话，即係你 嘅校本评估计划嗰啲咩。 类似啦，跟住而家 TSA 就係分将个学校分 grading 㗎嘛。 哇扑街喎，咁撚閪 啲。係啊，咁你澳洲有㗎叫 Net Pen 囉。跟住有啲学校有谷㗎，为咗做名校係啊。所以啲人咪狂补习囉，因为你唔觉得好奇怪咁咩，佢淨係得 HSC， 点解啲人都勁去补习呢？ 屌原来咁撚，原来咁撚 嘅。係啊，佢个 Net Pen 好贱格，佢 Net Pen 呢就话表面上就话唔计分嘅，其实会计间学校㗎嘛，咁啲学校都会谷㗎嘛。 咁真係真 真你未听过之前咩 My School 嗰啲嘅咩，咁佢嗰啲咪由嗰啲 Net Pen 啊嗰啲 test 度计出嚟㗎囉。 真係唔撚知。 啊、你未听过那个 Nap Pen？ 我真系真系，我又冇啦，我又冇谂。 好似净系考英数嘅啫，嗰个系啊系啊。 屌扑街落地狱，但系真 系 呢单咁嘅嘢。 其实呢部都有啲似阿梁锦松嘅 policy 啊，又系将而家啲公司即系学校有公司化啊嘛，又话要睇成绩嚟放分定啊嘛，睇资源啊嘛，系啊。 不嬲都系咁噶咯。 系啊，所以咪好 PK 咯。 屌，但系即系你个叫你要加。 不过呢度仲扑街嘅嘢就系话，你知唔知佢哋有好多 subsidize 俾一啲私校嘛？因为嗰啲 senator 啲仔女读私校，咁梗系俾多啲资源嗰啲私校啦。 喂，屌！喂，而家做你老母香港人，唔系港珠澳啊！屌，即系讲翻呢。 你一样啫嘛，嗱，你香港有直资，你又有私校噶嘛？咁你香港啲直资私，其实呢度嘅私校有某程度上有会似香港嘅直资咯，即系你 同埋国际学校，同埋国际学校 又未到嗰只，即系佢又唔系完全冇政府资助，我都好奇怪，点解私校有政府资助咧？我真系好奇怪嘅，呢度好多都有喎，系啊， 咪好似香港之前应机咁咯，但系而家 cut 鸠晒啦，学费变咗好鸠贵啦，但系即系。 有好多贵咯，系啊。 系，不过 N 九年啊，有差唔多，差唔啲时间差唔多，总之呢啲咁嘅扑街教畜啊，就系唔捻死都冇用啊，排队 IFC 啊，鬼唔望你班咁嘅强积金咧，因为 A 股咧而家咧， 系啊，可能佢哋嗰啲买晒狗屋啊，一加息嗰啲老师要排队啊。 咩啊？屌咁我哋订台 ICC 龙晒睇呢班咁嘅撚屌，唔系同埋 咧。睇几时加息？睇呢啲老师会唔会自己喺学校五楼跳，唔系个学生。 唔系同埋即系最尾咧， 老师同埋校长喺五楼跳。 唔系即系最尾咧，就讲翻呢个，即系我对呢个香港嘅中学教师咧，即系唔系讲全部，不过咧我识嗰啲咧，真撚系委份量，平时翻工喺度谂点炒楼，点炒股票，放咗假就走去攞呢个咩 cheap 鸠 coupon。走去即係做一個平時嘅師奶，你講教育理想搞啲咁嘅嘢， 係 啦，講一套做一套，即係但係冇料喎，屌英文差撚到閪咁喎，即係英文好差，走去出嚟教人教英文咯，咁你教屎忽啦，係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講，多謝各位收聽，拜拜。